7105106，市面价格588块钱六袋的阿克苏红枣，此刻三折直供只要199块钱，划算到每袋33块钱，33块钱就可以品尝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阿克苏红枣，而且又是不挑人群的，老人、孩子、上班族都可以吃，一袋红枣全家爱吃，而且营养健康。加油来拨打电话了，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大家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 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城做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我觉得我今儿这声怎么那么发闷呢？ 是不是冻的呀？不过确实这屋子还挺冷的。 主要问题我觉得就是声音像是从 棉被里发出来，还是捂得慌，冷 捂得慌哈。其实有的时候呢，今天这天呢，出去溜达溜达，尤其是去郊区，今天我们朋友圈里边有同事炫哈，说这个郊区空气都是相当不错的。 他们说延庆那边特别好。 延庆有点远，咱先去趟昌平怎么样？ 也行，这不回老家了吗？ 是回老家。是这样哈，这个从今天开始，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期两条轨道新线投入试运营。 是的。 哎呀，北京轨道运营总里程已经达到554公里了。 好事要鼓掌。 哎呀，另外8号线安德里北站、15号线大屯路东站也将同步开通， 越来越方便。 上午9点多，记者在14号线中段啊大望路站就看见已经有客流进入了。这个站厅里边还专门设了一个留点纪念亭。 这什么意思？ 就是您可以免费跟这儿盖章 啊。 这个很多的旅游地儿都有这种盖图章的习惯。 嗯， 那么这个一位从五棵松特地赶过来的地铁迷就告诉记者说，就今天这盖章哈，你说我容易吗？我一个站盖一个 啊， 那肯定得一站上去一次再下来一回。 对呀， 一共9站，我一个个盖下来的，我容易吗？我 这看来是真的地铁迷。 站内工作人员说了，从早上起6点开始，早班车开始就已经有乘客来了，站内呢还有很多的自动售货机，自动售卖半成品的面条、饮料，还有面膜。不是，这个饮料啊面条啊咱还能理解哈，这个当然了， 其实面条也不太好理解。 谁说的？我下班的时候我回家吃炸酱面、对吧？ 那我下班吃完炸酱面我就不能敷个面膜啊？ 你就不能把那面汤糊脸上？一样，我跟你说吧 啊，就是说现在这自动贩卖机它里边东西越来越全了、 这当然是我们的瞎调侃啊，其实我觉得特别的方便、上午9点多咱还得说去昌平，这个记者在西2期站台上遇见了住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刘慧兰女士，她是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哟，今天昌平线2期通车，直达130景区，哎， 是吧？ 正好今天闲着，她就跟她先生商量了一下，说我20多年没去过130景区了，哎，你多少年没去了？ 我去年去的，但是我当时绕的是6环啊，这来来回回4个多小时呢。 4个多小时呢？ 是的。 你知道有一种感觉叫幸灾乐祸吗？现如今坐地铁非常快，人家俩人先到了西2期站。再坐地铁直达景区，哎呀，人家这也算是短途游了， 是呗。 但是他们俩也算是，有点小失误。 为什么呀？ 他们坐那车，这不是没坐过昌平线吗？首先觉得，对，刚开始嘛、首先觉得特别新鲜，然后后背有暖气，特舒服 啊。 舒服的同时呢，他们点儿背他上了一辆回库车。 哦， 你懂什么叫回库车吗？ 就是到了一个位置之后就不再继续往前走了，这车要回去再来辆新车下一趟。 是是是，他在朱辛庄回库去了、 嗯、 啊，但是他们等下一辆车的时候等了七八分钟。 哦， 这个刚开始间隔略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刘女士说了，在站台等还真不行，还真有点凉。嘿、 嗯、 哎呀，要是刚才上车的时候他提示一下本次列车回库、 哦、 我就不上去了是吧，我直接等下一辆车我还能稍微暖和点， 要不然靠暖气烙一半暖暖乎乎被撵下来了。哎呦这感觉 一看就是从东北来的，他们不会冷。这个一对家住昌平二期昌平站附近的八五后姐妹已经非常开心了。 嗯， 他们说十点多就在站台上等着他们、 嗯、 正讨论想去南锣吃中午饭 呢。哦， 你看特别方便，从今往后从家门口直接坐到朱辛庄站，然后换八号线就能去逛南锣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方便。哎呀，北京地铁真是，但凡您不是早晚高峰啊，您只要不是练过武术的，您还是别去那个点儿。去，非得去 挤。但说实话，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最靠谱的还是地铁。 啊、 虽然说某些地铁站也限流啊， 嗯、 上车门的时候一趟可能上不去。 嗯。 但是它最起码只要保证您能上了车，它就一定能保证时间。这要是上了路堵着，那指不定是多长时间 啊！对对对对，理论上是这样的，而且即使晚了，人家还给你提供请假的这个证明材料。 业务证明。 对 对 对对，很方便哈。希望有机会咱也去，先去这样。早上起来呢，咱们去十三陵景区呢看看什么定陵的地下宫殿。 起早去啊。 哎对啊，中午你回南锣吃中午饭呢。 真是不嫌折腾，地铁再方便这便宜也不能这么占啊，是吧？ 反正我觉得540多公里，你要是闲的没事儿且能溜达一下呢，在地铁里边找到春运啊，坐火车那种感觉。 但是不管怎么说 啊， 因为现在这个停车位置也不好找，然后现在就又开车又得花油钱，对吧？ 啊、 又污染环境，在这种没有硬性条件要求之下，咱要是不大包小包背着那些东西，咱坐地铁出行还真的是方便。 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这个路修得越来越好。过去不是说嘛，北京地铁发达了，公交车越来越方便了，坐得更舒适了，到家门口更近了。 对， 谁还开车呀？ 是 吧？这叫绿色出行，您说呢？哎，今儿跟大家说什么？ 今天说什么呀？ 今儿跟大家说坐地铁吧。 行啊， 这溜溜快说好几天了啊。 也还好吧。 对啊，地铁车票您有过买过几毛钱的？ 嗯 啊，然后呢，您使过原来的那种所谓的地铁月票吗？您原来我有。 嗯对 啊，还包括您曾经在地铁上都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故事？ 对，问问大家伙，您家附近最近的一站地铁站是哪一站啊？ 你上人家串门去？ 不用告诉我们具体哪个小区，就告诉哪一站就行。然后你们家离那个地铁站啊，走路要走多长时间？ 哎， 这都行。 对，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短信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咱们说完地铁这样交通工具之外啊，咱再说说大飞机。 嗯啊， 这个飞机它就不像地铁那么准时靠谱了，因为它受天气状况影响。 对，它有时候延误。 你就说雾霾天地铁正常开，但是飞机它就不行。 是是是。 自打24号夜间开始啊，首都机场的能见度一度就下降到了不足100米， 嗯， 导致那飞机降落之后啊，没法正常滑行。摆渡车和客梯车也没法正常操作， 嗯， 很多趟航班啊就在那儿长时间原地等待。昨天凌晨5点啊，机场呢又出现了小雪天气，部分航班啊还要进行除冰工作。截至昨天晚上7点，首都机场呢已经取消了257次航班，还有多个航班在延误中。 取消多少个航班？ 257。 哦。 前天晚上乘坐 CZ8130号航班啊，从重庆飞到北京的徐女士。落了地之后啊、 嗯、 飞机在地面滑行的速度，他说我怎么就觉得比平常慢呢， 嗯， 乘务员跟我说啊，是因为大雾，所以只能慢慢往前滑。 哦， 你说晚上11:20落了地，这本来就不算早、 啊、 飞机滑行的还特别慢，哎呦我就着急啊，20多分钟之后我终于才上了摆渡车。 不是滑了20分钟啊？ 是啊，这好不容易上了摆渡车，这摆渡车还得走一段呢。 啊对啊， 没想到这飞机它因为大雾看不清， 嗯， 摆渡车它也看不清，摆渡车居然堵车了，停了20多分钟。 这个不常见、啊、 徐女士说啊，上了摆渡车之后啊，缓慢开了一小段就停住了，据说呀是因为机场的大雾，车都不敢快开。 哎对，他们找不着路， 这机场大车小车都有，确实是不敢开得太快，因为啊真的看不清楚前面的车。 哎， 之后不就堵车了吗？又停了20分钟、 啊、 这个徐女士说啊，你说那么大一机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儿， 车里还特别憋闷。 嗯， 有几个男士就一直说啊，要求下车透透气儿，说不行，你把我们放这儿，我们自己走着去航站楼吧。这徐女士说啊，当时乘客要求下车的拒绝，这个要求啊就被司机给拒绝了。 嗯， 但是在漫长的堵车期间，车门呢还是给开了，允许大家这个透透气啊。有两三个人下了车，但是在机场地勤人员的要求之下又上了车，大约停了半个小时之后，这车才开动。昨天凌晨一点左右，徐女士才拖着行李走出了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 11:20落的地哈，一点走出航站楼，我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从 重 庆啊，重庆飞回，都能从北京再飞回重庆。 是呗，这时间都耽误在机场上了。本来呀，应该乘坐早上6:25的3U8548次航班，从北京飞成都的丁先生啊，他已经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大厅啊，等的实在是不耐烦了。 怎么了？ 他说在几个小时的煎熬等待当中啊，除了发了几条朋友圈之外，只能在航站楼内暴走来打发时间。 哦，就是属于在航站楼免费健身。 哎呀，他说你我随身带计步器显示啊，我都走了10272步了。 我一天都走不了10000步， 实在是没事儿干了。 哦， 丁先生说啊，这我实在是太无奈了，他确实已经暴走了7.87公里， 走了7公里多呀。 啊，之所以在这航站楼里没事瞎转悠啊，就是因为航班延误。他说很多航班都延误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啊，很多旅客都开始改签了，要不然就直接离开机场了，回去之后等哪天再说。丁先生说啊，他自己呢是一大早就按时通过安检完了进去之后才发现起飞时间已经改成了下午3:30。 嗯， 这一推就推了9个小时。 哎呀，所以你看这样的雾霾天，大雾天气，对于很多赶飞机的朋友来说确实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 是， 你说赶飞机吧，这个不知道几点起飞。 嗯， 啊，只能在大厅里边健身。你说那些飞机落了地的吧，他也找不着路啊，这个每次我都很诧异，你说飞机他怎么知道能停到哪儿，尤其是坐摆渡车的时候。这摆渡车出去之后要不知道往哪儿走，这也挺 你不知道 啊， 人家司机心里门清着呢。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咱还是盼个好天气，有的时候出门看天，这就老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理的， 就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一定程度上是管用的。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地铁哈。 嗯， 这个您这两天坐地铁了吗？ 嗯， 就像王哥说的，家门口最近的地铁站是哪站的 啊？ 这个有没有过坐地铁的一些经历？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你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当年的联合月票哈， 哦， 能坐地铁也能坐公交车。 好像据我了解，月票存在时间特别短，能赶上的朋友真特别幸运。 不是，是存在时间挺长，后来不给办了。 哦， 就是有联合地铁月票的那个，就是你想申请不行，没了啊。 哦， 就是后来都没了，后来全刷卡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微信。张辉还说，我收藏了贴有相片的地铁月票。 哦， 跟我一样嘛。 嗯， 当年有一张地铁月票，那也是一件挺牛的事情啊。 是吧？这个那时花开说 啊， 我从地铁1毛钱的时候我就坐地铁。 哦， 20多年了，上班就指着它呢。 嗯， 我在安定门上下车的次数最多。 哎呦，我也经常在安定门上下车啊。 哦， 后来去了雍和宫，就是因为丈母娘家在安定门和雍和宫之间。 嗯， 啊，就是两边走差不太多。 反正就挑远一站走呗，然后姑娘还能多送你一段。 谁送谁呀？啊，这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地铁。 对。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个昨天一大早啊，南城的空气污染就特别严重。其实不光南城啊，北京的这个 PM2.5 一直是特别难受啊。 嗯， 家住南五环外团河路附近的林先生待在家里边啊，没想到室外传来特别浓重那种烟味儿 把他呛得够呛。 这什么东西烧着了？ 是啊，林先生张头探头张望，发现啊，原来是村里边一个大垃圾堆，他着了。 哎呦！ 林先生说，村里边露天堆放的垃圾已经堆了一段时间了，里边有塑料袋，有废纸，还有各种各样的厨余垃圾，本来啊就遭遇了浓雾和重霾，这把火真是雪上加霜啊。 嗯， 住在村里边的刘女士说，我一开始怀疑是垃圾有人故意点燃的，当我闻到烟味出门查看的时候，垃圾堆旁边已经没人了，具体着火原因也不清楚。刘女士说，垃圾堆里边有明火，还有浓烟冒出，根本就没办法靠近，眼瞅着这个火势是越来越大，林先生和刘女士就拨打了村委会的电话进行求助。后来呢，村里边一辆小型消防车赶到现场，小伙子们是接了水管把这个明火给浇灭了。 嗯， 林先生就说，你说本来空气已经是这么糟糕了，我们大家伙呢更应该注意防火，千万不能再这么人为的加重污染了。 这话说的在理。 哎，同样呢，市民刘先生也反映，西三旗桥北侧路西有一大排档，这个一大排的店铺， 嗯， 经营什么呢？这经营的是焊接喷漆这些业务。 哦， 哎呀，这些工作产生的气味，扬起的烟尘，让周边的居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嗯， 在雾霾天气之下，希望这些作业能够尽量的减少。另外啊，商户们平时就有这个就地焚烧垃圾的行为，也应该有所收敛。 是， 在这条商铺林立的窄路上，有一个砖头堆砌的小垃圾站，里边堆放的垃圾那是十分杂乱的。垃圾站外边已经布满地垃圾了，即使在冬天还是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恶臭味。垃圾站附近一些地面确实有这个烧过火的痕迹。 嗯， 周围居民说了，一些商户或者早上起来或者下午就会把垃圾啊、枯树叶啊一起烧掉。哎呦，这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黑色的烟还带着一点黄色，又呛的这个呛人的味儿啊，就随风，你风没谱啊，它往东南飞还是往西北飞呢？ 啊， 总之啊，就是熏得人头疼。 那里边成分都不明，会不会有毒都不知道啊。 是啊，旁边有个小区叫龙心园小区，居民马先生就说，哎呦，我们小区外边都能闻见一种垃圾的味儿啊，每天不光有垃圾的味儿，还会有这个电焊的糊味儿、油漆啊，还有那些粘合剂的怪味儿，一起往鼻子里边钻。不但周边的老百姓受害，这些工人这个受到的危害其实也挺大的，他们天天干这活没防护措施，希望这个是不是能够自己收敛点，空气质量已经很差了，这么多商户你在集中干活，这怎么受得了呢？ 哎呀，听着我都很担心啊。 是吧，所以北京的这个重污染的天气出现之后啊，我们觉得就是千万别再做那种雪上加霜的事情，是吧，能够自己稍微的保护好自己，别给别人再添麻烦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 啊，希望下回能不能够有城管好好的管管这事儿。 不过那个垃圾堆啊还真是啊，大家伙还真是比方说有朋友有抽烟的习惯，抽完那烟头还真是不能没吸了之后就随手往那儿一扔，尤其是像这样冬天天比较干啊，垃圾堆里边可能有很多易燃易爆的东西哈，一点呼啦一下就着了，这后面麻烦还是不小的。 这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原来有一哥们儿啊，这个过街天桥的时候随手乱弹这个烟头，这烟头都没灭，你知道吗？过天桥时候一弹，正好下边是一辆大货车掉人车上了，结果这一货车的所有的货物都被火着了。 哎呀，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冬天还得防火。 说冬至都过了啊，这怎么从上个冬天到这个冬天，小区里的垃圾还没清完呢？ 不是一年呐。 昨天啊，东城区民安小区的居民反映说，社区里有多个地点被堆放了大量垃圾，这些垃圾里东西还挺花样挺多的啊，旧家具啊、施工材料什么都有，不但占道，更使得小区的环境看起来非常杂乱。而且啊，这糟糕就糟糕，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至少一年了，希望物业能不能尽快把这问题解决呀。社区内东阳馆胡同二号楼旁边有一片绿地，这绿地啊现在里边堆的都是满满的垃圾。居民说啊，这块绿地上我们原本啊都种了不少小花小草的，但是现在也都被垃圾给埋住了。这一年多的情况啊，物业也不是说不清理啊，就是垃圾堆偶尔清理之后啊，它就像生根发芽了之后啊，它又快速的就堆起来了。 可以， 不仅如此，社区当中啊其他地方的垃圾也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给堆起来的。这由于原本有一个垃圾堆啊，这大家伙就破罐破摔啊，堆垃圾的地方就好像是约定俗成的垃圾场了，恐怕是除了物业及时清理之外，还得靠这个居民们自觉才行。昨天呢，这个垃圾堆放的问题已经被部分居民发到了微博上，相关的部门官方微博很快就有了回复，并且表示啊， 辖区街道办事处已经约谈了社区物业，督促进行解决。 嗯， 这个对于居民说这有些垃圾堆了一年都没动过的说法，物业工作人员说，这么说有点夸张，不太公平 啊，他们委屈啊。 啊，人家说啊，社区里堆放的垃圾被划分为两类，包括杂物和建筑垃圾，像废旧家具呢都属于杂物，物业呢会请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来清理，一般不超过两个星期。而像水泥、瓷砖这些物品呢属于建筑垃圾，在业主装修以前啊，物业就会向业主收取装修押金，并且约定好清理时间，如果超期物业就会强制清理。 嗯， 说夏天建筑垃圾多，冬天杂物多，这都成普遍现象了。 嗯， 对于垃圾堆放的问题，物业说啊，其实我们也有难处 啊， 作为一个老社区，二次装修啊，重新翻修的人挺多的，每年开春的时候啊，一栋楼里只要有三家同时装修， 嗯， 这楼前的垃圾那就已经堆不下了。 是， 而且最头疼的是啊，还能赶上一栋楼七家同时开工呢。 可， 你说这七家开工是什么样啊？前脚垃圾刚刚拉走，后面又堆了一片， 嗯， 一天啊好几车都拉不完。 这七家肯定是商量好了的，大家一周七天嘛，周一一家，周二一家，轮着拉呗。 要电钻一起钻。 嗨， 但是物业也承认啊，最近一个月以来，居民们提到说垃圾堆放严重问题确实存在。 嗯， 原因是因为啊，最近这一个月天气原因导致运输车辆难以进城。 哦， 等天气好转啊，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解决这些垃圾问题。 嗯， 人家也表态了啊， 啊， 我们会重视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天好的时候您可记住了哈，这个按规矩处理垃圾哈，千万别遗洒，然后别暴土扬烟的。咱们北京这天现在是有个好天气不容易，大家一起来维护， 有善有盖，反正我们就等着天好那一天大家的行动了啊。 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地铁哈，你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还挺有意思的。 嗯， 那和牙说，要说北京现在的地铁啊，比小时候那真是方便太多了，那真是孙猴子跳出水帘洞，好戏在后头。而不是这歇后语我怎么没听说过呢？你听过吗？ 自己编的吧。 嗨， 反正也许是我们两个人年少无知吧。 我们还很年轻， 对，万一没听过，真有这歇后语也别笑话我们。 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铁这个车票是五毛钱啊，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 嗯， 因为有个小学同学管我借了五毛钱坐地铁，就一直没还我，我现在还记着呢。 跟他绝交了是吗？迪迪说，我儿子特别喜欢坐地铁，千方百计找机会坐地铁， 哦， 而且啊，他还十分熟悉地铁的换乘 啊。 有一次啊，我们要去奥林匹克公园。本来其实换两次就能到， 嗯， 他故意的，他故意换了五次， 哦， 出来的时候自己还说呢，咦，真过瘾呢， 啊， 可是苦了我了，我都快晕了。 对，迪迪哈，我跟你说，就是刚才纳和牙说那个， 嗯， 这个什么孙猴子跳出水帘洞，好戏在后头， 啊， 这句话才适合您呢。 是， 换了五次地铁，其实已经累得腿细了哈， 啊， 关键您要去的是奥林匹克公园， 且得转呐。 哎呀，那里边去转一圈回来，我觉得也差不多得走好几千步吧。 这转出来之后还要回家呢，回家是不是还坐地铁呀？ 不带这样的哈，这是一个锻炼的一天啊，这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意志磨练的一天。 要不然说家里男孩不好养的，他太淘气了，活蹦乱跳的，愿意动。 哎， 小姑娘就老实很多， 是吧？ 嗯，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您坐地铁的故事。 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十二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三环北段主路双向车多，尤其是在国贸桥区的南北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大桥路、金台路还有针织路行驶状态还是相对不错的，您可以选择绕行。另外，北三环北太平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提醒您小心驾驶。机场高速五环外从尾沟到北高路段进京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京城高速进京目前主要在三环、四环的主路入口有短时的车辆排队情况。立汤路天通苑路段进京车辆上升明显，机场高速五环内的进京行驶畅通，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到四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五点二十到六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要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地铁吧，我觉得还是大家很有一些想说的话的， 有聊头。 是是是，您可以都跟我们一块来进行交流啊。还有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哈、通过网络收听，有来自世界各地、我记得那时候有日本的、 美国的、 澳大利亚的、都有啊。当然也有一些近的地方，比如说天津的，像太平汪洋就说我是天津武清的、地铁要是能通，很快就通北京和天津就好了。 其实也通了，就是那个北京通天津那段地铁票有点贵， 是吗？ 65块钱嘛。 真的吗？ 那对呀，你想咱们坐地铁从天安门也好，从那个双桥也好，对吧、你坐地铁到北京南站 啊， 北京南站之后呢，你都不用出屋，然后在下边买一张京津城际到了武清。其实也通了，就是票价有点贵。 到了武清可以逛逛佛罗伦萨是吧、小镇是吧，买几件衣服再回来。哎呀，现在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哈、还有像这个张晓辉说，哎呀，我们听你大城小事你知道吗、我们是通过电视来听的。然后 那只有声，那荧幕屏幕上是什么呀？ 就是广告呗， 蓝屏啊，是吗？ 广告 啊，不是我们俩人大头像，师傅赶紧发两张照片上去。 哎呀，接下来我们这事儿都不归咱俩管。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虽然不归我们俩人管，但还是希望有关部门真得管管的事儿啊。有一位设计师人小胡，最近去北京服装学院办事儿。但是呢，他把车停在学校北门外的停车位的时候，受到保安的阻拦。保安说呀，他们说没有，我没停车证啊，交停车位也不行。保安说这是内部停车场，但是这明明是学校外边，怎么能是内部停车场呢？ 瞪着大眼说瞎话。 哎呀，小胡跟记者说，无奈之下他就把车停在了学校真的里边的内部停车场。但是他挺纳闷的哈，为什么学校里边有停车位，学校却把路边占为己有了呢？ 是不是那真是也许是人学校的呢？ 反正昨天呢，记者也是到达了这个建安东路，很快就在北京服装学院北门的时候被一个横在路上的停车杆拦住了。而停车杆和旁边的保安亭所在的位置啊，距离这个北京服装学院北门超过50米了， 还挺远。 过了这个停车杆，再往东大约走200米，就是建安东路的尽头。这个距离，这个应该说，在这条近200米的道路两侧，有大小车位超过50个。尽管路边尚有空位，但是保安坚持让记者，哎，您开车进学校吧啊，这个路虽然是公家的，但是您要是想停车，没证不行。在路边停靠的车辆前挡风玻璃上，记者也是看到了这所谓的停车证，颁发单位是北京服装学院保卫处。 那还真把这车位当成他们学校自己的了。 哎，记者就此呢咨询了朝阳区东外交通大队工作人员，说这建安东路属于市政道路，任何个人和单位无权侵占，更不能设卡呀，我们会派民警去现场的。东外交通大队工作人员事后也跟记者说，经过现场勘查，对方立这个杆设卡确实不合法，已经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了。同时呢，交警让他们自己把这栏杆拆了啊，我们先等他2-3天，如果没照办，我们强制拆除。昨天下午4点半呢，记者也是拨通了北京服装学院保卫处交通科的电话哈、对方工作人员得知啊，哦，您是记者呀？ 啊，是啊。 啊，对对对，对不起啊，领导不太清楚，把电话就给挂了。 哎呦， 记者截止发稿的时候呢，这个北京服装学院北门外的这个停车杆依然在站岗执勤。 他们还没撤呀。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 该是大家伙的，就是市政的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够把自己改了成自己的。就算这条路目前到头了啊，那一片您觉得，哎呀，要是跟我们单位停车多方便，我给他改了一块，这也不合适，不合法。 而且就占便宜这事儿，不分个人还是单位，尤其像这样还是个大学，还负责培养人才的，在这小事儿上，我觉得这还做起来挺不君子的，是吧？ 是吧？所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别老跑马圈地啊。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家贼的故事。 哦，老家贼。 不是老家小家贼。 嗨， 12月23号下午2点多钟啊， 啊， 张女士呢就来到了派出所报警，说呀，银行卡被盗刷了1300多块钱呢，而且张女士还特别心细，带来了银行的流水对账单。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啊，民警就详细询问了一下，您这1300块钱怎么扣的呀？您这哪个银行的呀？我们核对一下。最终发现啊，扣款啊，它是通过微信平台实现的。民警就协助张女士查询了一下微信钱包的流水信息。 哎，这能查出来到底去哪儿了？ 是的，能发现走向的哈。发现了这些钱啊，全都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这包红包啊，发给了一个叫做天天的微信号。这张女士，哎呦我天哪，这不是我儿子的微信吗？ 哦，这个天天是他自己亲儿子。 这张女士回家之后，赶紧问问他们家这儿子才知道啊。原来上小学5年级的儿子呀，最近迷上了一款手机游戏。 哦， 为了玩得更好，这不得升级买装备啊，这得买这充钻啊、充币呀什么的啊。 玩的是全民突击， 不知道是啥。反正天天妈妈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她发现她微信绑定了银行卡 啊， 又没有支付密码，这小儿子怎么办？我又想要钱， 那怎么办呢？ 她就偷偷的啊，我虽然不知道我妈手机密码，但是我能玩我妈手机是吧？ 啊， 她就给她自己发微信红包，就通过， 哦，这个可以理，哦，自己给自己发红包。 他用妈妈的手机给自己的微信号发红包。 不是红包上限不是特别多吧？ 是不多呀，所以那就小额多次呗， 啊， 30、50、100的。转了几次，发现哎，我妈不知道 啊， 胆子越来越大，大胆的转了500多块钱。 你看看， 幸亏张女士发现的这还及时啊！12月初到现在，天天啊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一共已经转了1300块钱了。 嗯。 民警也提醒市民啊，微信呐、啊、支付宝这些支付平台绑定银行卡带来方便的同时啊，也带来了安全隐患。为了保护账户的安全设置，支付密码是必要的措施。 嗯， 为了妥善起见，绑定的银行卡内啊，建议别放太多钱。 这个人家民警当然是跟大家提醒啊，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内容。可是你说要是家长啊，怎么来看待孩子偷偷的拿着微信红包给自己转钱这种事儿，还买的是游戏装备啊？你怎么来看玩游戏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孩子年纪小啊，可能有些事儿不懂啊，不懂的道理，甚至他都不觉得这个行为一定是多么恶劣的偷窃。这时候我觉得就在于家长怎么样引导啊，在排除孩子负罪感的同时，一定要认识到错误，避免这件事情给孩子心灵上带来过大的自责的情绪，但一定要意识到这个行为以后发展可能会很严重。我觉得还是要在于教育和引导吧。 就是你说你这个说孩子一顿，还让孩子心里边不留下阴影。 哎，对，这特别讲究技巧，要不然说当爹当妈这事儿可不容易了。 等你有小孩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 吃。哎，我现在都头疼，我想以后孩子怎么教育啊？ 哎呀，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小事儿吧。日前呢，东华市派出所接到了广渠门附近一家超市工作人员打来的报警电话，说我们这儿发现了一名小偷。民警呢就过去问问，这男的是这样说的，哎呀，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发现自己储物柜的小票不见了，这个我着急，我慌乱当中也就忘了结账了，我穿了从超市里边试的衣服就从这个无购物通道出来了，那意思就是我着急走， 穿了忘脱了， 哎，穿了忘脱了。但是民警调取了超市的监控录像显示，实际情况跟他说的也是严重不符。 嗯， 面对民警的调查，这男子也终于承认了，啊，我是偷来的啊，我是穿着没想给钱。 那就前面那忘脱那就是编瞎话呗。 对啊，所以这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治安拘留了嘛。 就厚颜无耻，舔着厚脸皮呗。 哎呀，小偷嘛，他已经干了这种事情了，他还顾忌一些颜面吗？ 所以说这事儿性质跟那个偷妈妈手机刷红包那事儿性质有巨大差别。